绘画。 今天天气好极了。 是啊，不冷也不热。 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？ 摄氏22度。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。 嗯，是这样。 明天天气怎么样？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。 你对这里的气候习惯吗？ 不太习惯，太干燥了。你呢？ 还比较习惯。罗马的冬天怎么样？ 不太冷。 夏天很热吧？ 也不太热。 春天刮不刮风？ 不刮风。 听说米兰的冬天很冷，是吗？ 是的，米兰的冬天比罗马冷。 下雪吗？ 有时候下。